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8集，索吻一。冬夜里，茶是冷的，点心也是冷的，那高傲英俊的青年却并未有半分嫌弃。即便只是普通的吃东西的模样，亦是优雅的，仿佛一幅画般动人。沈妙将桌上的灯芯微微拨了拨，注意到谢景行身上的衣裳上似乎都带着寒气，仿佛是从外头刚回来，就问： 你一直在这里？ 谢景行不会一直在沈宅的树上挂着，想来方才也是随口一说，沈妙才不相信堂堂瑞王整日就这么无所事事。谢景行不甚在意的一笑： 你不是让我杀了明安公主吗？ 沈妙一愣，看向谢景行，试探地问道： 你杀了他？ 何止？ 沈妙不说话了。谢景行的手段其实说起来他是领教过的，两年前谢景行还是临安侯府的小侯爷时，花灯节上对付那些莫名出现的蒙面人，他便是一个活口不留，屠戮干净。两年后在临安侯府密室中对谢长昭下手，亦是干净利落。其实在某些时候，沈妙以为谢景行是具备一个帝王应该具有的某些品质，可是谢景行和傅修仪分明又是不同的人。大概是因为傅修仪可以为了皇位逢场作戏一忍多年，可是谢景行却会嚣张地直接刀刃相见吧。或许这就是大梁皇朝骨子里的骄傲。沈妙想了一会儿，又摇了摇头，大梁天高地远，与他何干？再看谢景行，忽而又觉得眼下这样有些奇怪，什么时候沈妙也将自己与谢景行归为一起，还真的当谢景行是盟友了不成？你把他怎么了？谢景行会如何对付明安公主？沈妙的心里其实是有一点期待的，这种期待带着一点点恶意。身处后宫太久，沈妙并非见不得血的纯善女子，况且面对明安公主这种心狠手辣之人，沈妙更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怜悯。 就这么期待？ 谢景行好笑地看着他，懒洋洋道： 明日你就知道了。 沈妙思索谢景行这话的意思，竟是明安公主死得会颇为热闹吗？那谢长武呢？谢景行连明安公主都下了手，更没有道理放过谢长武才是。果然只听谢景行开口道： 杀了。 你就不怕临安侯知道此事会伤心？沈妙看着他问道。屋里燃烧的炉火正盛，谢景行端起茶盏来抿了一口，薄唇被茶水浸润过，更显得有些绯红，然而他的笑容一如既往的漫不经心，说道： 临安侯府的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？ 分明是一句凉薄的话，沈妙却从这青年满不在乎的笑容里看出了几分自嘲。他心里微微一动，从对谢家兄弟下手开始，谢景行也就真正的摒弃了临安侯府的所有联系。因为若是有一日谢鼎追查到他的下落，就算是谢鼎原先对谢景行无甚敌意，却因为谢家兄弟的死终生都不会释怀。父子成仇，虽然不是亲生父子，可谢景行真的有他表面上那般无心，还是只是将所有的情绪，好的坏的，都掩藏在那双总是盈满笑意的双眸之中。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愿说的秘密，谢景行的心思沈妙更无从得知。这个漫天大雪的冬日寒夜里，谢景行跑到沈宅外头的树上乘凉，真的 只是折个花送人，还是也和他一样，不过是在夜里无梦，便借着漫天大雪，让那些不算愉快的想法清醒沉淀。如此说来，他们二人倒还真的有几分笑似的地方。沈妙忽而看谢景行就有些顺眼了，谢景行瞥见他的目光微正，随即问道， 你那是什么眼神？同情我？ 我尚且自顾不暇，有什么资格同情别人？更何况是瑞王殿下这样只手遮天的人了。沈妙说的带着几分调侃，或许连他自己都未曾发现，这话里竟是有几分岔开话头，让谢景行心头缓和一些的意思。谢景行挑眉看了沈妙一眼，忽然双手支在桌子上，凑近沈妙喊笑道， 你不要妄自菲薄，跟了我的盟友，高人一等的资格还是有的。 冬夜里，他的声音似乎刻意压低，带了微微的热意，缓声道， 当然，如果是跟了我的女人，那就什么资格都有了。 他的眉眼生得极为漂亮，便是前生沈妙在宫里见过无数的美人，却也没有见过生得这样好看的人。并非是皮相上的好看，而是仿佛风流优雅都刻入骨髓，深入灵魂，一举一动皆是让人沉迷，仿佛在冬日里也能层层叠叠绽放开的春花，让人觉得既冷还热。而他仔细盯着人的时候，会让对方倏尔生出一种错觉，仿佛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是被认真对待的。谢景行的眸光落在沈妙的唇上，微微侧手，笑意一闪即逝，慢慢地低下头，灯下的影子几乎是以缠绵的姿态交织在一起，男子高大，女子娇小，倒也是好一幅花好月圆图。沈妙心中微微一滞，一把将谢景行推开，大约是觉得自己的动作显得太为突兀，反而不自然，便又掩饰地端起面前的凉茶喝了一口，却忘记了这茶方才被谢景行喝过。他轻咳两声，转头不看对方的脸，自己的脸上却慢慢的开始发烫了。谢景行冷不防被沈妙推得差点摔倒，倒在椅子上顿了一顿，抬手就瞧见沈妙手忙脚乱地端茶来喝，方才的不悦一扫而光，突然就觉得有些好笑。他懒洋洋道， 喂。 沈妙不看他，低头看着地上的影子，谢景行眼中笑意更浓，故意调侃了一句，你还会害羞啊。沈妙猛地抬起头怒视着他，然而即便是这怒视，大约也是因着这屋里微暖的光而显得软绵绵的，反而更让人心动。沈妙眉眼小巧可爱，然而平日里却是与外表截然不同的大气端庄，鲜少有小女儿情态的时候，此刻三分尴尬七羞恼，白皙的脸蛋上似是喝醉了酒一般，撒上淡淡的嫣红，更是别有情态，忽而就让人想起两年前那个冬夜，她穿着中衣披散着长发，站在窗前醉意朦胧，却要指指点点看烟花的豪情。这么一想，唇齿间似乎都生出了梅花酿的清冽香气。谢景行勾唇笑道， 沈妙。 什么事？沈妙憋着一肚子气，对于谢景行，若是他来硬的，或者耍些计谋手段，沈妙都能坦然以对，偏偏谢景行对他仿佛就像逗小姑娘般十分恶劣，反倒让沈妙不知如何应对。前生他在宫里，人前对他恭维顺从，人后对他指指点点，可从头到尾他接触的人都是恪守宫规礼仪的古板人， 如谢锦行这样嚣张又行事毫无章法的，他从未遇过。仿佛所有的对策在对方不按常理出牌的套路下全部失去了作用。 你喝的是我的茶杯， 谢锦行提醒道。沈妙下意识地低头去看，随即尴尬的简直想抬脚走人。他突然觉得今日夜里鬼使神差的让谢锦行进屋，实在是他做的最大的一个错误。 害羞了？ 谢锦行似乎极为喜欢看他尴尬的模样，继续凑近道。 天色不早了，你还不走？ 沈妙正色道。谢锦行不说话，盯着他看了一会儿。他的目光犀利又深邃，常人简直招架不住。沈妙强作镇定地与他对视，片刻后，谢锦行站起身，说道： 罢了，你既然害羞，我也就不打扰你了。 他说的暧昧，让人浮想联翩，却没有见到沈妙瞬间僵硬的脸。他走到窗边，沈妙跟着站起来。谢景行打开窗户，外头的寒风便顺着窗口掠了进来，沈妙打了个寒颤。 外面冷，不用送了，多谢收留，茶很好喝，点心不错。 他身影一闪，却是已经到了窗外的院子里。沈妙走过去打算将窗门掩上，却见漫天风雪里那艳骨英姿的紫袍青年忽然又想起了什么般的回头，笑得温和。 对了，害羞的时候也挺可爱。 哼，沈妙砰的一声甩上窗户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